澳洲东岸继续受暴雨侵袭，当局下令悉尼更多地区的民众撤离，防范水灾带来的风险。新南威尔士州几十人在洪水中获救，官员警告山洪暴发将会威胁性命，要求在悉尼低洼地区居住的人必须离开。当地有堤坝寻日开始溢满，主要道路仍然封闭，几百人在州政府设立的紧急疏散中心聚集。官员将会举行记者会讲解最新情况。预料悉尼一带的强风暴雨很可能会持续到今个星期中后期，洪水要到星期四先至会减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四至八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朝早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利公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有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的中线仍然是封闭，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是慢车，而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弥敦道。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是车多繁忙。现在去大网仔路龙尾排到去菠萝斜路，而去九龙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在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另外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1号码头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不要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21号啦，已经星期日，我哋又见面啦吓。 系啊，中女彭程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曾志豪你好，我哋二台啊咁多嘅听众啊，大家好啊。 系啊，又一个礼拜咁啊，我哋而家随住时间越推就越耐咧。 系点啊？ 好快我哋可以飞噶啦。 系好诶、啊， 就嚟总有一天我会唔会飞噶啦？ 嗱，一天我会唔会飞咧？就系好快啦，很快啲一天就会来临啊！你要准备好先得噶。 哦，行李箱我买咗噶啦， 嘢都执定啦， 嘢都执定噶。 Anytime 随时可以去啲第二故乡噶咁样。 系啊。我哋香港人咧，已經用咗成年嘅時間咧，去 prepare 呢一個咧住酒店嗰方面咯。 係，我哋有住酒店 vacation。 係啦，我相信如果我哋再出去玩嘅時候咧，check in 冇難度啊。 係啊。 誒，無論 check in 同 check out 都冇難度。 係。 就係搭飛機嗰下，仲未有機會實習。係 喂，咁你出境，你都要嚇啲關口要開翻啦，首先一樣嘢。咁人哋要點樣歡迎你啊？你就是要乾淨的嘛，你冇病毒先得噶嘛，要打針啊！ 瓊乾水噶啦，打針咧就 你聽講好似有人 係咯、 啊， 聽講好似你都 有人啊！ 乜你已經咁快係優先組別啦咩？ 系啦， 佢扩大咗个群组啊嘛。 哦，而家八十岁都得啦， 三十至五十九岁，诶，八十岁我一早已经扑咗去报名添啦。 系啦，如果系嘅话，系啦，佢而家又扩大咗。不过咧，嗰日我望住佢嗰个组别咧，我都有疑惑。 你疑惑乜嘢？ 我哋算唔算系咧提供紧急咩政府公共服务嗰班人咧？ 诶，点解你咁嘅咩意思？ 佢其中嘅优先类别就系咁啊嘛。 系。 佢话咩维持紧急公共服务咁样啦？ 你电台好似算唔算啦？ 我哋好紧急嘅。 好紧急要。 听唔到心机啲人会发癫 嘅。我谂我哋就应该要等一等，而家呢个啱啱开放嘅群组就啱啲。 即系我哋， 即系唔敢讲啊！你咩咩优先啊？哦、真系。 我哋未系嗰啲叫做紧急公共服务。 你系想紧急去旅行嘅群组啫。 系啦系啦，咁你系唔系？ 紧急，哇！我 book 咗噶啦。 系啊，哇！你劲过啲专家喎。 咩啊？ 因为啲专家通常都唔话俾你听佢 book 咗咩噶。 哦。 仲要话俾你听呢啲又唔系几好嘅意思，影响大家判断啦。 咁我哋又唔系专家，唔系我唔系咯，我唔知你。 会喎。 你影响力咁大。 我都系睇人哋讲咧，我都有 book 到啊。 系 book 完之后呢个心卜卜跳啊，知唔知啊？ 点啊？你其实呢、這个即系要决定要去打针嘅过程，点解咁忐忑咧？其实又 咁都好正常啫。吓、啊，即系就好似打个比喻啊，你本来 book 咗嗰间酒店食自助餐嘅，咁点知咧突然间见到新闻卖，咦？有人食咗之后肚屙、啊，系咪先？咁、 嗯。 仲要系每个礼拜都枕住一两笪你嗰度肚屙喎。 系，诶、欸，咁你年轻力壮嘛，你 即系屙下冇事嘅， 系排下毒应该冇嘢嘅。 咁你见到你惊噶嘛？虽然每次咧嗰、那个自助餐都话咧唔关佢哋事噶， 系 同食咗佢啲生蚝冇关嘅，因为你 生蚝嘅问题 系啦，你食完之后咧，可能几日之后先屙咧，咁佢就唔关我哋事噶，咁样咁你都惊。 哇，你比喻好惨。 你咪好惊啊！即刻， 我都有一轮嘅观察嘅。咁你知道，日日都仲要对住咁多唔同嘅报道啦，同全香港市民都系一样啦。咁亦都好多唔同嘅观察。不过我都喺度谂，其实都真系点都系要做嘅。 即系你都系生死有命，富贵有天。 唔系，咁我又唔系碧咸咁样啦。 我好似真系听到有个阿太讲呢句噶。因为我去按摩嘅时候咧，嗰啲阿太就喺度讲话打唔打疫苗，跟住其中一个就话你惊唔惊啊？跟住嗰个阿太 exactly 就讲头先嗰句， 生死有命， 富贵由天，唔怕啦咁样。哇！我觉得真系估唔到呢啲叫做置生死于度外嘅说话，喺一间按摩店度出现啊！ 唔系，咁你都讲真，阿太可能即系呢啲金句，梗系生跛嘅，梗 系 好啦，啱唔啱先？咁都考虑翻自己自身嘅问题先决定打针嘅。咁、我哋呢啲又觉得自己应该都可能好者，系嘛？身体都上。算尚可，又冇咩长期病患， 即系我对得住天地。 系啦，咁啊，再加埋就系、是、当然，希望可以发挥群体作用，越多人打就即系，哎呀，你快啲赶走呢个疫症啦。 系啊， 咁所以都要决定打啦。咁同埋你都睇到，我谂大家都睇到报道啦，系嘛？其实好多唔同嘅地方。话就话而家，我哋唔会考虑嗰啲咩疫苗嘅 种类护照 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都系想旅行嘅话，你想出国嘅话，我都少不免噶啦。其实 都系啊，到时就要 check 你有唔同嘅 passport 咯，睇下你打过未咁样。 其实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做紧呢啲嘢噶。我睇啲报道讲话，以色列咧，如果你打针，佢哋八成几啦。 佢哋好多人啊，因为 系啦。咁你打咗针，你就有啲绿色通道。绿色通道意思你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周围去。 系。 美國啦 ，CDC 都出咗啦，佢都講啦，阿拜登都講咗，如果係打咗針嘅人，佢可以有限度咁樣啦， 俾佢除罩啊， 係啊， 幾巴閉啊， 幾自由啊，可以除罩啊。 你知唔知咧？佢哋亦都有好多情侶而家推出呢個打針套餐， 點樣啊？一先一後打定係一齊打？ 佢哋係要一齊打㗎。 哦，係嗎？ 佢哋仲有代言人嘅啦，已經，就係阿 Jack 同阿 Rose。 Jack and Rose， 要针挨针， 好难啊！我就系听到咧， 系咪即刻舒缓咗少少压力啊？好啦好啦啦，要针挨针啦， 要针挨针。我就系听到咧，有啲人士啦，可能佢哋系咧，尤其是两公婆咧，就考虑点样啦。咁啊，当然两公婆都系希望可以一齐打针啦。 应该分开打稳阵啲。 冇错啦，但系考虑到要顾及有啲咩喜事上嚟嘅时候，要照顾屋企。 点解会谂到要有起啲咩事上嚟啊？ 即系唔怕一万，最怕万。 点解啊？两公婆一齐食自助餐唔惊？ 是但是可能一些肠胃没那么好呢吃完真的有点。 老公啊生蚝就我吃你就不要跟我吃同一碟生蚝你吃那些小春鸡你吃小春鸡。 我想吃蚝那怎么算呢 哎呀那 么。有些这样的考虑咯即可能是试第一个打先这样。不过我想无论你真的怎么好真的 check 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那会不会反而知道一些秘密的 咩啊？ 老公啊，点解你最后唔打得嘅？诶、因为我有 长期病患啊。 你有啲咩长期病患啊？ 嗱，真系好笑啊！如果你讲呢样嘢啦，豪仔，就当我哋识个伴侣嘅时候咧，你都系睇佢样嘅啫，系咪？人品好唔好啊？咁样嗰啲咧，即系你识佢耐咗，你先 我都 睇 佢咸唔咸噶。 系啦，我知道，但系佢有 内里咸唔咸啊？ 佢里面有啲咩咸啊、甜啊、苦啊？你都系识耐咗先知道。啊乜？原来你 乜？原来你有三高噶？ 系咯，咁啊，原来你对眼又呢度有事噶，啊乜原来你， 哦，原来你脂肪肝噶， 系咯， 呢啲唔知噶嘛， 但系你落咗搭之后先知咯。 系咯，喂，但系而家咧有好多我唔知道算唔算系鼓励你打疫苗嘅嗰啲趣闻咧，就系咁爆出嚟咯。 唔系咩？ 即系譬如你话俾我听噶嘛，唔知边树话打完针之后咧， 吓因你啊， 佢万里长城永不。到 哦，系咯，系咯，系咯， 变咗不倒翁， 变咗不倒翁都好惨噶， 变咗系啊， 系咪噶？ 都吓，你问我啊？ 我梗问你咯，我点会不倒翁啫？ 我唔想咁嚣张，我个人即系又比较内敛啲啊，真系咯。即系有啲人又话打完之后变不倒翁啦，有啲又话打完之后咧中文好咗， 咁都得， 识个普通话。 你啱翻嚟讲俾大家听佢话，我哋想打完可以去旅行咯，嗬？ 要浸埋浸啦。城市，我算我本浪人，爱听风中诗。然而在你面前，明明情深眼前，谁愿流浪上路途？你在此，你我碰到虽熟无意。自已知事情会这么开始，完全自发自然，完全无需语言，如尽明白这份缘，一生一次，不必攀登巴黎塔尖，试半风光景已在前。从前如风声飘泊，现在但愿能共你遍千亿万千亿天。过去我喜欢独行去，不需要谁。过去我喜欢自由，要似清风吹。在你面前，灵魂如火猛燃，无力流浪与踏前，不懂飘去，不必攀登巴黎塔尖，试半风光景已在前。今夜，明天，远之前。 佢好想啊，好想拍呢个巴黎塔尖啊，真系。 巴黎稳唔稳阵啊？ 吓、啊，我打咗针之后，希望佢嗰边又系多啲人打针，希望稳阵啦，有机会再去啊。有王正文啦，系啊，冇错，当年啊，系啦，用呢一个名字加入乐坛嘅王菲，系啊，佢嘅巴黎塔。 塔之。 而家讲王菲，真系即刻谂起梅根嘅啫。 阿王菲系啊系啊， 一谂起王菲唔系梅根就海蒂。 喂，呢系咯呢几排都做咁多新闻咯，真系继续好似连续剧咁样。 不受寂寞啊，可以话系。头先讲就话，如果你打疫苗啦，即系有啲咩叫做搞笑嘅叫做副作用咧，系搞笑副作用。 系。 咁其中一个咧就传说中话喺印尼话。金槍不倒嘛， 係啊係啊係， 嚇死你咁樣真係，有冇咁犀利啊？佢咪打錯咗針啊？ 咦， 係咯， 定係打咗呢啲針其實係有呢個咁樣嘅副作用？ 點解我冇見到有呢啲副作用嘅？有冇因果關係㗎？ 你打嗰只唔係嗰只針咯， 係咪啊？係咯， 唔係隻隻都係咁嘅。 哇！咁嗰度係 嗰度咩地方啊？ 係咯， 咩針？你知邊度？ 佢打針嘅地方冇打錯㗎嘛？佢得捲啲三袖啫，冇理由捲啲第二啲㗎。咁啊嗱，一個就聲稱就打完之後咧，其中一個副作用竟然就係金槍不倒。即係如果咁講嘅話，你會唔會多咗人打嘅？ 金槍不倒之外，仲話好似長大咗添啊？ 係咩？ 係啊！ 哇！天天長大，我天天高。如果你咁樣 sell 法啊，呢鋪真係爆棚啊！ 直情係 個個湧住去打添啊，仲要打咗兩針添啊，同一日打兩針。 我 主要是 中晒， 主要是问姑娘可不可以打完之后手臂是不是会真的会粗壮一点，我想要手瓜多一点，我那里已经很幸福了。是的，我那里已经够幸福。 你记住去打针的时候，打针之前你应该要粗 fit 一点。 应该 啊。啊！你真係冇留意啦， 因為要影相。 世界各大好多元首嚇，佢打針嘅時候，你記唔記得？唔知意大利有邊啲官員咧，佢又特登嚟衰嘅，攬係除件衫咁，跟住然之後俾人睇個手臂，又睇埋個 body 咁樣，胸肌咁結實，做乜鬼啊？真 係。咁我哋點都唔夠香港啲女政客嗰個手臂勁嘅喎，點都衝唔到佢咁犀利嘅。佢一打出嚟就。哇，系咪先？苏玉华都话要揀佢嚟做演员， 我示范， 即系示范啊嘛，佢够好打啊嘛，真系、 啊。你真系 系咯，喂，咁但系另一个咧，又系话打完疫苗之后副作用咧， 系乜嘢？ 就咁讲嘅，佢就话应该系马来西亚咧有个官员打完之后咧，佢又拍一条片， 系系系， 跟住佢就话俾人听。我而家中文好咗啊！ 关打针咩事啊？点啊？ 佢乘机玩嘢啫，应该搞笑啫。咁佢马来西亚佢都识讲普通话噶嘛？佢就咧讲笑，就咧打完支针之后咧，佢就用即系呢一个讲法就话：大家好，我是凯里科学部长。然后就话我啱啱打咗呢个疫苗啦。佢话这是安全的。我感觉很好。 喂，我想问一下佢， 中文也突然变好了。 依个系佢而家嗰个 说法。我俾听下啦。 好啊，好，俾大家听下。 大家好，我是凯里科学部长。我刚打了 Sinovac 疫苗，我想说这是安全的。 哦，依家系。 感觉很好。 依家 都好。 而家系变好咗嘅，系咪啊？ 系啊，变好。佢話佢中文變好咗 ，OK 喎、 啊。咁佢呢個擺明係玩啦、啊，係啊。咁、啊、但係話你話如果打完疫苗之後有咁多良好副作用嘅話，撲到去打啦。 嗰啲唔係副作用嘅係咪啊？ 咁佢所謂副作用，即係話佢主要嘅作用係防疫， 就是、防疫係啦， 咁佢副嘅產生出嚟另外嘅作用嘅，嗰啲為之副作用。 係 哇！你話打完之後，夫妻感情和睦啊， 係 仲可以扣税喎，幾好咧？ 扣税。 行行 哦，這個是作為一個鼓勵市民打疫苗的一些措施來的， 即是如果你做了公民責任的話可以扣税了，挺好的。 是啊是啊是啊，你可以去一些場所先，跟住又可以扣税，增進夫妻感情。 那如果打完之後是不是可以不再中 599G 的了？ 嗰、那個哦， 可唔可以？我打完疫苗之後，係咪即係可以話喂？我應該唔受599G約束噶咯？ 之前個局長講過，係 啊，係唔得噶。 佢話希望如果大家即係打多疫苗，如果唔打即係疫苗，即係唔熱烈啲打嘅話，有機會有收緊啊嘛。咁即係調翻轉，我哋逆向思維咁咯，係咪即係打之後可以即係鬆一鬆咧？ 係啊，嗱，咁不過咧，如果你講開疫情新聞咧，除咗打針之外咧，有另一個都同好多打工仔有關嘅，就係因為而家咧。一吃饭的时候咧，大家就懒啊，唔想去餐厅吃，因为你都系得个四个啦，你又要填表啦， 十点前啦， 你又要比较论尽啲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啦，不如喺翻自己 office 嗰度食饭啦，买外卖翻嚟或者带饭都好啦、 哦。 但系日本最近咧就做咗个报道，佢就话啦，你唔应该喺你嗰个 office 张台度食饭嘅三大理由。 哦我唔喺 office 嗰度食。 首先，請問你有冇都經常咁樣做嘅？ 我有，以前都係咁樣做，但係咧，阿豪仔就自從啦之前嗰啲嘅措施咧，就話唔准堂食咧，咪試過有一日咁樣嘅， 一天咁大把。 係啦，冇錯。咁我跟住做咗啲報道咁講啦，咁啊啲人當然就當然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意見啦。我先至知道咧，原來喺香港咧有好多打工仔咧係唔可以喺 office 嗰度食飯 嘅。哦，點解咧？即係佢冇嗰個位俾佢。 唔俾啊！是直情唔俾啊！佢點解咧？你翻到嚟個 office 嗰個位嗰度食飯咧，你啲餸啊、啲味啊，就久久都喺個辦公室裏邊不散。 哇！你嗰邊就即係整個辣子雞，嗰邊又嚟個黃咖喱。 所以咧，佢哋就晏晝咧，基本上成日都要出去食飯。我哋唔俾佢喺出面堂食咧，佢話：唉，我今日要去周圍喺公園啊，唔知邊度要揾位食飯啊咁。哦，咁我先知道啫。 嗱，佢又 你呢度係點樣啊？日本 佢有幾個理由嘅，睇下你覺得自己中唔中啦。佢就話咧，第一個問題，點解你唔應該喺你嘅辦公室台度食饭咧？ 点解？ 佢话你嘅大脑已经将呢一张办公台嘅环境 set 咗去工作嘅毛嗰度。佢话如果你喺呢个毛里边食饭，佢话你嘅大脑系冇办法可以将佢由工作毛变成休息毛，你就会持续处于紧绷嘅状态。即使你喺张台度，你唔需要做任何工作都好啦。佢话咧，你望住咧，仍然条件反射咧，即系好似狮子见到个皮鞭咁样咧。佢仍然都會覺得可能我會受罰嘅，可能我仲係工作緊嘅，即係其實簡單啲就係你會放鬆唔到啊，好有壓力啊， 你冇離開個工作環境。 係啦，咁啊，所以第一就張台啦，你張台會唔會俾到咁嘅壓力你啊？ 唔會咯， 係啊， 因為食飯嘅時候就唔會理其他嘢嘅啦嘛，你係咪啊？ 我見好多同事食飯咧喺自己張台度咧。开电脑啦， 系咯系咯系咯， 睇 YouTube 啊， 睇韩国啲综艺啊，睇咩咧？其实 OK 嘅，即系证明日本人咧，佢就比较认真， 系 佢咁都转唔到弯嘅， 啱啊啱， 系咯，我哋香港就 OK， 投入去另一个世界嘅食 啊。但系第二个紧要啦，佢就话啦，你张台咧唔会好舒服嘅啫，仲要系咧，如果你长期都系坐喺嗰度咧，即系你唔走啦，你唔去，你唔行出去食 lunch 啦，阻碍你嘅血液循环。会引发你腰痛，又或者咧肩梗膊痛。 我嘅其实佢系想你喐下，即系因为你已经坐咗成朝，系咩意思啊？ 哦，呢个我觉得有道理。 有道理嘅。 系啊，你周围行嚟行去，先至即系起码有阵时就系净系 lunch hour 喐两步噶咋。 系明嘅。 咁我哋除非咁咯，你不停喺个位同埋 pantry 之间走嚟走去咯，我又不停叮饭咯。但 系 呢个最紧要啦，第三个理由就话 系咩？ 你食饱之后。你会瞓觉噶， 眼瞓啊，系仆喺度想瞓咪啱。 系啊，你直接就会瞓觉噶啦， 顺理成章啊。 咁你就唔会做到嘢噶啦。佢话咧，基本上对于你成个身体都系唔好噶。你应该食完饭之后出嚟兜个圈， 系 咁你先至可以插好电再嚟过噶。 系，仲有一个理由系咩啊？ 三个理由啦，已经 三个理由啦，系咪？ 所以你都眼瞓啊？哦、你唔记得咗我讲咗三个理由啦？ 我以为头先你话讲四个添，真系啦， 冇咁多。 其实我真系要食啲嘢啦，我知道嘅系真系呢、這个系非常之紧要。吃饭的时候可以听下歌，这个时间你会不会吃紧嘢先？一路吃一路听我哋嘅节目啊！ 你以为我非你不可，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要分人命配合，要你丢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忍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紧握，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再多的从前，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就像我会按分人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以什么把心交给我，你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再多 不恨，绝不放你一人。携手天真，看我以我此番竭尽此生，脱下你的疑问，陪你对抗整个世界。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话，星期三会开会讨论最新一宗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初步相信死因和打针没有直接关系。他又说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头七宗死亡个案和接种科兴疫苗有间接关系。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预计，科兴今个月内将会再提交最新的临床数据。他又说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注射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会诱发血管闭塞和冠心病等。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过去两年经历多事之秋，资本市场包括股票等增长仍然很快。在走访不少国际金融机构，对方仍然认为香港的金融市场稳健，使用普通法、司法独立和监管制度达到国际水平等的因素都没有改变。他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非常有信心。他又说，债券通的南向通已经和人行讨论落地细则的安排，希望能够在今年下半年初段落地，容许内地的个人财富走出去的理财通亦都希望能够在今年尽快落地。余伟文形容，香港有互联互通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的机遇，加上香港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方面都较亚洲其他地方早发展，相信未来几年不少国际金融发展的机会仍然会集中在香港。另外他指出，不同意美国作出制裁，金管局已经制定不同方案应对，认为只要香港金融系统能够自强，能够居安思危，就能够确保措施不会影响香港。北韩外交人员撤出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并在今日离开大马。在吉隆坡郊区的北韩大使馆已经拆除北韩国旗和使馆标记。外交人员和家属由两架巴士送到机场。美联社报道，他们似乎登上飞往上海的航班。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离开之前，在使馆外发表声明，谴责并且要求马来西亚政府承担后果。声明说，今次事件是美国穷凶极恶的敌对政策所造成，马来西亚盲目支持美国将无辜的北韩公民引渡到美国，彻底破坏两国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北韩不满早前马来西亚的法院裁定将一名涉嫌洗黑钱的北韩公民引渡去美国，日前宣布与马来西亚断绝外交关系。马来西亚其后下令在当地的北韩外交人员离境，又说会关闭驻平壤的大使馆。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听朝清凉，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路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打豪敦路。锦上路莲花园直至到去曾屋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而在港岛区湾仔区是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今晚的10点，礼顿道同埋摩利臣山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都提提大家啦，受到强风的影响，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的车速限制下降至到去每小时的50公里。驾驶嘅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请特别小心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咧？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两点半我哋翻嚟啦，即系、人生兜兜转转啊，个世界圆噶嘛，所以又会再撞翻你咯。 正所谓久别重逢啦、 啊，久别重逢， 再度重遇你啊，可喜也可悲。 喂，过咗气噶啦噃。 系咯， 系咯，应该冇乜嘢啫，可系。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紧紧紧紧。 旧情复炽冇可能啦，大家 旧情复炽一样。 喂，得啦，唔使喺度开演唱会啊，曾志豪啊，唔该你啊。 啱噶啦，醒醒神啊嘛，真系。咪永远前度呢个话题都令人哋觉得好敏感， 系 好开心咁样嘅。 切，你自己谂多咗啫。 系冇错啦，有时你有冇发觉啊？你自己当事人就算唔諗多咗，其他人都会諗多咗㗎。譬如呢，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係当你成班同事啦朋友都好啦。咁、如果你知道呢直上面有两个人呢係曾经拍过拖㗎。 是 你呢会唔会都自己好八公八婆咁样呢自己喺度諗呢就係使唔使分开呀佢哋呢使唔使唔好安排佢哋一齐出现呢又或者如果佢哋出嚟坐低嘅时候呢系咪最好都唔好得佢哋两个单独相处呢 系。 惊唔惊佢哋会有啲咩事呢甚至乎呢会唔会好即系太过八卦咁样呢如果见到佢两个曾经有恋情嘅人呢独处咗一阵你会唔会心里面都喺度啰啰挛喺度讲哇佢哋会唔会又会唔会又倾返啲咩嘢㗎 系。 即系呢於是乎就变咗呢佢嗰个所谓嘅前度呢可能当事人冇嘢但系身边嘅人呢。嗰、那个八卦咧，搣都搣唔甩嘅咁样。 唔系我认嘅， 仲要做到枉作小人嘅嘢嘅。 我承认，如果我哋即系喺一啲聚会里边咧，曾经有一啲人系即系喺前度嘅，我哋都尽量 分开， 唔约埋一齐嘅。 有冇任何事实系支持你要咁做咧？ 避免尴尬咯。 咁边个话会尴尬啊？你觉得啊？定佢真系尴尬啊？ 我哋觉得咯。 系咪啊？ 系啊。 咁系咪因为经验之谈啊？佢哋可能曾经见过咁样。 另一半啊嘛，有新嘅另一半，有新嘅另一半啊嘛，咁费事啦。 咁费事咩啊？ 费事一阵间咪兜口兜面见到咯。 见到咪冇嘢咯。见到咪就系你有你嘅伴侣，我亦都有我嘅王子，咁 OK 嘅。 嗯，都系唔系几好，我惊尴尬啊嘛。 嗱，所以会唔会有阵时咧？呢啲叫做咩啊？皇帝唔急就太监急。 系啊系啊。 当事人冇嘢，身边人咧就喺度好焦虑啦。 系啦系啦系啦。 嗱，我哋呢个引子正好说明呢一单娱乐八卦新闻。 嗯。 哇！涉事嘅主角系边几个啊？ 郭富城啦， 郭富城啦，同埋 啊 洪黛林啦，嗱都已经即系一段 好耐嘅之前嘅 系咯，一段一段往事啦。咁而家佢哋两个人各自都开花结果啦，已经。咁但系咧呢个娱乐版嘅新闻咧就话啊郭富城佢嘅小朋友，同埋洪黛林佢自己嘅小朋友咧。都本来是曾经在某一间幼稚园里面就读这个学前班的。 是是是。 读完之后呢他们就要升啦。 是啦。 就应该要升回去这间幼稚园就读这个叫做 入门班 K1-2-3 这样 啦。 哦报纸这样写喎。 嗯。 郭富城的小朋友就顺利入读。 是。 哎呀洪黛林那个呢就说 被 拒绝。 是 啦。咁究竟你以为系咪纯粹学业上面啊，或者教学上嘅决定咧？嗱，啲娱乐版咧暗笑，佢竟然就话，可能校方咧惊佢哋两个人系前度呢一个感情嘅身份， 尴尬， 费事尴尬，所以哎呀，都系分开下，分开下啦。咁啊，个牺牲者就洪黛林嗰边啦，咁样。 哎呀， 可唔可信咧？嗱，如果冇人证实到嘅，报纸系咁卖咯，净系写有传。 咦，就系咁喎，嗱，好老实喎。 系点啊？点啊？ 如果企学校立场， 系 应该系收两个好啲嘅。 点解？ 因为两个学费啊嘛，系咪？ 佢有大班人争啦。 唔系咁啊，起码 我唔收洪黛林，我都有陆黛林啊、黄黛林。 咁佢嗰对妈咁啊一齐读啊嘛。系咯。郭富城而家都系暂时，如果读嗰班都系一个先，咁啊收两个学费多啲，又热闹啲，咁啊应该收两个。但系而家竟然牺牲咗，所以。是不是真的尴尬啦？ 系啦，嗱，我头先即刻就会话，诶、啊哎，彭老师，彭老师，哎呀，你咁样谂实太短视啦！我系曾老师，我系曾老师，你头先点 啊？ 你咁样收咗佢哋嘅话，你唔惊佢哋每日送翻嚟翻学嘅时候都会有尴尬，会打交，会争嗌交？ 点会嗌交啫？ 会唔会佢哋斗噶？会唔会就话，哦，点解你嗰个对我会好啲，嗰个对我冇咁好啊？咁样，我哋以后可能好难专心教学噶，彭老师，你有冇谂过啊？ 你好难专心教学啫。 我见到边个会难专心教学啊？ 系咪？ 系咯。 肯定睇嚟知道你系 fans。 系嗱，唔知噶，就系而家咧，佢咁样传咧，似乎就好似传达咗一个信息咧，就系话呢啲即系有前度关系嘅呢一种咁样嘅身份咧，都系会令人哋。避之得吉嘅， 系系系， 系咪啊？佢就好似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喂，佢两个就出现，不如我哋分开食啦。 其实可能当事人系冇嘢， 啊系啦，就系、是、 身边嗰啲人咧就为佢哋担心，哎呀，唔知道会唔会咁样啊？不过一定会引来啲咩？人哋啲家长成日带啲细路翻学，一间啊，系都唔知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出现咧？一间会有啲咩事发生咧？哎呀，我等我又特登送个仔翻， 系啦。但系咧，平时平时可能都唔会系即系嗱。媽媽送咧就容易啲嘅， 係明白嘅。 但嗰邊如果你話要係成成送咧，其實可能都唔多噶啦， 係咯， 都未必會撞到噶啦。 咁啊係咯，咁唔會尷尬。 咁如果真係撞到咁點？ 哎呀，唔係啊！ 撞到唔通真係話哇，你個樣咁似，哦，你個樣又好似，即係唔會講呢啲噶嘛。 其實兩個送都唔好嘅， 點解啊？ 好費錢㗎， 即係兩個媽媽出現， 係啊係啊係啊， 咁會有啲咩事咧？ 女人存在啲競爭心態㗎嘛。 哦，爭艷鬥麗。 或者咯， 所以咧学校咧唔知系咪就系用咗嗰种咧，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总之好似前度相见，但系我就觉得好惨咯。即系第一，我同你拍拖都完咗啦， 系咯。 但我成日都要孭住一个身份咧，就系、是、我系你嘅前度女友，又好少人话佢系我前度男友噶， 系 通常都系咁，好惨噶， 系 真系嗱，呢几唔公平。你见亲形容洪黛林咧，都系写话咩郭富城够爱啊咁样， 系啊。 咁点解冇人写就话咧洪黛林够爱？郭富城 咁唔同嘅，嗰阵时不嬲都系咁样称呼噶嘛。 哦，即系原来呢啲系前度啊、现役啊定旧爱咧，都要睇身份。 咁喂，咁嗰阵时 喂，佢虽然佢红啲啫，咁唔代表 咁 佢唔系我前度 噶噃啫嘛，系咪先？咁你讲惯咗，如果唔系你讲调翻转头，可能又要谂一谂。不过点，我觉得点样讲都好啦，都已经系即系成为咗个角色啦。如果佢咁样。 啲細路大咗，咁啱你而家就幼稚園可能唔係同學啫，個細路咁大， 唔通唔准做朋友？ 咁咪係咯， 係咯， 我唔准你同佢 friend 啊，因為我以前同佢阿媽或者我誒即係調翻咗，我同佢老豆好熟嘅，佢唔好啊。唔同佢一齐，你唔好同佢做朋友。 系咯， 咁啊。 同埋我又觉得咧，有啲唔抵嘅地方咧，除咗话次次称呼亲咧，都系话佢系咩郭富城救爱之外咧，就系、是、如果头先讲嗰单新闻咧，校方嘅考虑系属实嘅话咧，咁、就真系好唔公平啦。咁点解唔系郭富城嗰边让我啫？佢而家就讲到话咧，因为佢哋一齐升读呢个幼稚园啦， 就 洪 国 林嗰边就要即系割爱就，你唔好读呢间，读第二间啦， 系 啦，都好学校嚟嘅，搵到第二间，咁我觉得唔抵啦。咁点解唔系成成让我啫？ 唔系我，所以我咪就系话咯，其实收两个咪抵过一个咯，系咪？冇理由噶嘛，啱啱先？如果用呢个逻辑去谂啊， 系， 所以会唔会有第二啲嘢？其实系咪真噶？ 啊、所以原来前度咧，真系嗰、那个钱咧，我最知系边个钱字 咩啊？ 黐 钱 个钱，唔系啊，黐钱个钱啊！就算你已经将佢置诸度外，但系周围嘅人咧，仍然会死缠烂打，每次提亲咧都系问同样嘅问题。嗱，但系翻嚟咧，真系都可以同你分享一单新闻咧，就系前度见面唔一定咧系所谓天雷地火打交嘅。其实有阵时前度见面 点啊， 反而可以咧互相摆低啲心事咧。可以溝通下嘅，即係翻嚟可以 通 溝通。喂，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噶嘛，以人為鏡可以鑑己啊嘛。用一個人作為一塊鏡嘅話咧，其實係照到自己有啲咩優點同缺點 嘅。我明白嘅， 係咪啊？ 但係睇下當時分手嗰個嘅關係係點。 哦，咁當然。 如果分到好爛嘅話，我仲同你咩話？ 嗰啲叫破鏡。 我同你溝通，我破咗塊鏡，攞嗰個玻璃啊！唔該你啊，我送俾你做禮物啦。 翻嚟 再揾啲啊，唔該。 係啊，翻嚟話俾你聽，有啲乜嘢前度再見面嘅問題？ 仲問？你讲真噶？ 真噶。 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 哋兩位都係成年人啦，都唔會介意呢啲咁樣嘅嚇。 嗯， 兩個細路翻埋同一間學校呢咁細微嘅嘢啦， 係啊， 郭富城嘅《愛的呼喚》啊， 冇錯。咁啊，頭先就講咧話有一啲叫做前度咧，如果再遇咧，真係名副其實，再度重遇你。咁會有啲咩事發生呢？咁咧話説咧就原來外國咧之前有個網站咧就有個故事係咁樣嘅。佢話咧有一個分咗手三年嘅男女朋友，佢哋見翻面啦。咁佢哋即係相識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好 casual 嘅，即係佢哋都喺旅行之中咧，由 one night stand 開始啦，就一 stand 就 stand 到變咗好正式嘅交往。咁所以其實都係正正經經拍拖嘅。咁啊拍拖三年之後咧。咁啊，唔止啊，拍咗拖五年啊，拍咗拖五年，咁啊，后来分咗手三年，咁咧佢哋终于就再见翻面，咁咧仲要系个女嘅网友咧，主动咧就用电邮咧就 send 翻去咧揾翻呢个 X， 咁咧但系揾翻佢之后咧，佢唔系揾佢晦气，亦都唔系喺度发烂渣，佢反而咧就系问咗佢一共29条问题。是29条问题。 咁耐冇见，一见面就。 是啊是啊，好笑啊。 29条问题。 但呢29条问题呢绝对唔系嗰啲泛滥渣啊，即系譬如话你冇爱过我啊，你觉得我好啲定边个好啲啊，唔系。 唔系呢啲。 佢系呢即系好似系挖咗大家嘅心出嚟呢，要进入你灵魂深处嘅一个呢灵魂拷问嘅29条问题。而大家睇完之后呢都认为其实不如将呢啲问题自己同啲伴侣玩一次。都是很有帮助的。 真的吗？ 是啊，嗱，我哋即管就将佢嗰29条问题咧整理一下啦，咁样。佢就咁样嘅，你可唔可以第一题？ 好。 你可唔可以描述我哋相遇嘅嗰个晚上？ 你 描唔描述到啊？ 你讲前度啊？ 是啊，即是或者佢就前度啦。 你讲前度定现任 先？佢一直讲前度。咁但我话我哋如果自己我嚟应用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将佢应用喺你而家现役嗰度噶。 我其实我每一个都记得 嘅。系咪啊 ？OK， 嗱得啦，自己答啦。 我自己答啦。 可唔可以描述啦？咁样，咁呢佢当时咧呢一个男仔就话：，我记得啊，我喺法国嘅阿尔卑斯山个酒吧里边，我喺墙上面吻你，好浪漫啊！我想话 第一晚啫。 系啊， okay. 一嚟就法国阿尔卑斯山，你赢晒啦。 几浪漫嘅。 我顶笼就同你讲，我喺乐富嘅狮子山啦， 喂，都唔错啊， 都唔错啊，系咪先？我喺个酒楼度锡你嘅，我记得嘅， 系嗱，总之记得， 记得 嗱。第一条问题就问你哋系呢个问题啦， 系啦。 第二个问题， 第二题， 你啱开始 系啦， 对我有啲咩谂法？ 对我有咩谂法？我呢条其实很好好、啊、嘅，即系话其实系咪类似就系你见到我嘅时候，你系谂啲咩嘅？即系你觉得我是一个咩人啊？ 你想你有咩印象啦，或者系 系啦系啦。咁嗱，先问你啦，你有冇仲记唔记得呢条啊？你见翻你而家现役嘅时候，你一开始对佢有咩谂法？ 有记得 系咩谂法啊？即系会唔会已经觉得可以发展啦，定系普通一个男人咁样？ 完全冇， 系完全冇， 完全系相反。 相反啊，真系冇可能嘅。 No， impossible 嘅。 impossible。 哎呀，佢知唔知啊？ 佢知道我讲，我兜口兜面讲俾佢听。 女人就好恐怖， 我好坦白噶，真系好衰啊！我觉得呢啲真 系， 但竟然跟住发展咯， 系啊！咁佢就话啦、哦，我根本都唔识你， 系啊！ 我开头就觉得你好 cool， 又有少少神秘，不过佢好快就嗰晚 one night stand 啦，你又冇冲凉， 哎呀， 唔系几卫生。不过咧，佢话你嗰晚嘅神态咧，令我冇办法想象咧，净系同你做紧一齐好开心嘅事，即系佢都会记得嗰晚发生嘅细节咯。 哦， 系啊，呢个都几好笑噶。我都记得我嗰阵时见到我老婆个样，都系冇谂到会有咁多发展噶。 系 啊，纯粹就觉得啊，系一个咁样嘅女仔。 但系你唔会觉得反感啊嘛？ 啊，又冇嘅， 又 冇嘅，系啦。跟住第三题啦，就话啦，你觉得我哋系咩时候最快乐噶？嗱，呢条好考功夫， 系啊， 次次咧，即系无论你同你嘅另一半几耐都好咧，通常都会答错噶。可能个男嘅就会以为，诶，咪同我去巴黎你最开心啊？梗唔系啦，其实你唔知噶，其实系嗰日我同你去医院，我最开心啊，咁样。 因为你唔使翻屋企。 嗱，你有冇信心呢条？你哋嘅答案系一致啊？ 我觉得我哋成 系咪一致先？ 一致我唔够胆。 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 我真系唔够胆讲，但我觉得咧， 嗯， 因为你头先讲个大前提咧， 系 就系问翻个前度啊， 系冇错。 所以如果咁耐冇见，突然间问翻呢条问题咧，真系啲回忆翻晒嚟。 系啊，咁啊，佢就真系有问嘅。 系啊， 咁佢就话： 可能是我哋拍咗拖中间大概头两年半啦，我哋同居嘅一段日子，嗯、我曾经以为咧，我哋未来一世都系咁噶啦， 就开心 过 嘅嗰阵时真 系。系啊，呢条问题我都觉得系值得问嘅，即系就算同你而家个伴侣咧，你觉得我哋几时最开心？睇下大家有冇共鸣嘅。 系、 嗯。跟住第四题就话啦，喺你记忆里边，你最中意我乜嘢、 嗯？ 你最中意我啲乜嘢？系啦，第五条就话啦。我哋感情，哇！呢个紧要 系啦，入狱 几时开始出问题？ 游花园游到咁远啊！嗱， 呢条难答、啊，真系 感情几时出现问题啊？ 你觉得呢条对于你同以前嘅伴侣咧、 嗯， 你答唔答到呢条啊？ 哦，我肯定答到， 都可以答到嘅。 好清晰啊 ！OK， 系啦，嗱，佢都有问啦。 系啊， 咁所以喺佢呢个。case 里面佢就话有啊，我哋一起移居海外啦，我哋为咗事业呢就有唔同嘅目标，咁、 嗯、 就开始发现呢，原来我哋冇身边冇朋友呢，就形成咗好大压力啦，即係大家离乡别井。跟住第六条啦，我哋最终就分咗手啊，你觉得係咩原因呢？哇，呢条几次嗰啲呢历史题啊、 嗯、 请试述秦灭亡嘅原因。 哇，但我又觉得呢条问题係咪真係要问呢？都分咗咁耐咯。 点解唔问呢？ 有啲嘢唔需要知道答案咯， 哇！ 唔係啊，即係唔需要你。 可能佢放唔低啊。 你放唔低又點啫？咁你都要 move on 噶啦，係、 嗯、 嘛？咁問嚟都冇乜特別意思噶啦。 咁會唔會原來你分手嘅原因係因為我做錯，但我一路都唔知咧？可能係咁噶嘛。咁你話我知道我咪好咯。 咁知道又點知？我都唔會再同你喺埋一齊噶啦。 咁我希望我人生進步咯。 好啊，多谢你。 系咪可以咁样？ 如果你觉得咁样谂系安心啲嘅，咁我 系啊，佢有问嘅， 佢有问过呢条问题啊， 佢有答咯，佢就话、因为你同两个男人喺度联络咯， 同两个哦，有啲嬲啦， 系啦。然后第七条咧就话，你可唔可以描述我哋分手嗰一天？ 哦，总要再遇。 你说要走的一晚，前面夜雨系啦。跟住第八条，嗱第八题呢个劲啊！你用咗几长时间克服分手嘅情商？点解我话呢条劲呢？因为通常咧会比较噶吓、啊，你用咗五个月就搞掂啦，我到而家都未放低、啊，有冇搞错啊？你咁样嗱，即系大件事。跟住第九条就问啦，你而家对我有咩感觉？ 嗯， 哇，我作为女朋友，我表现得如何？你觉得我最好的特质是什 么？ 我最坏的习惯是什么？你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你跟我一起之后，你对女人认识多不多了？你跟我一起，你学到什么？你觉得我跟你一起的时候，我有没有成长？我又学到什么？你认为我们的性生活缺乏了什么？你有多少次是认真考虑过想欺骗我？如果我们没有分手，你认为这段爱是不是会继续下去？你认为你是一个好的男朋友？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你觉得我们这段关系可以改变什么？你跟我分了手之后，下一段爱情你变得有什么不一样？哇，这条真的很难搞、啊。 我其实觉得呢，你如果再这么问下去呢，你只会证实一样东西、 嗯、 就是分手的决定。 哪个更加努力去维持爱情啊？你的家人知道我们分了手之后有什么反应啊？假如我们在一起之后，你估我们以后日常生活又会变成什么呢？ 不是，某程度上都是好的回忆来的，问些问题。 最后一条，你一见回我，你有咩感觉？ 有咩感觉啊？ Here I am, playing with those memories again. And just when I thought time had set me free, those thoughts of you keep taunting me.Part of me has tried. Only you can fill that space inside. So there's no sense pretending.Go on. I've done everything I can to ease the pain, but only you can stop the rain. I just can't. 立水电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之中提到，政府计划发行绿色零售债券，让市民参与。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希望今年可以推出，相信全港市民都可以购买。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金管局有留意疫情对银行体系的影响，认为本港的不良贷款虽然轻微上升，但是相对新加坡和伦敦仍然属于偏低。金管局有调校对银行体系的监管，认为目前银行体系面对的风险仍然属于可控范围，有信心即使遇到大冲击亦都能够应付。另外，余伟文话，早前本港爆发健身群组，有确诊患者在跨国金融机构工作。金管局在事发之后已经派人沟通，充当机构同食卫局沟通的桥梁，以释除他们担心检疫安排影响公司营运和员工的疑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四至八度。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清凉，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意外，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就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白沙湾对出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亦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北港路。另外，受到火警影响，元朗锦上路来回方向近住莲花地的封路嘅道路啦，系需要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挤塞。就系元朗锦上路啦，受到火警影响，近住莲花地来回方向啦，都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啦系车多挤塞噶。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咁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青屿干线丁九桥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都实施了强风措施。现在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大， 我系张敬轩。 豪仔咧，頭先喺三點鐘新聞之前咧嚇，咁啊講咗一樣嘢，咁就講到話對於一啲分手嘅情侶啦，係啦，冇錯，頭先講過咧，就係話問對方29問題， 好深入， 好深入嘅問題。咁啊嗱，其實睇翻啲問題咧。就唔係條條都好似好酸啊！ 佢唔係嘅，佢唔係揾算賬 嘅，佢唔係嗰啲嚟嘅喎。 其實兩個人真係好平靜咧，淨係想了解翻啊。其實你點睇我哋嗰段日子 嘅關係 係啦，係啊。所以佢點解男仔都會肯答得咁詳細呢？我諗就係因為大家都睇得出啊，嗰、那個態度好平靜，只係想問翻啊，當日我哋之間其實有冇啲咩誤會咧？有冇發生過啲咩事咧？咁樣咯，所以佢有啲問題，譬如就話如果時光倒流咧，你會喺我哋呢段關係裏面改變啲乜嘢？佢就唔係要追究話你有冇做得好，做得唔好。係啊，佢真係想問 咁對我咁樣嗰啲。 係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幾好嘅。譬如亦都會話你覺得我同你一齊嘅時候有冇咩成長？我學到啲乜嘢？點解要問呢條咧？我亦都認為係真嘅。自己睇自己都有盲區嘅，可能佢最後都係想即係喺你嘅伴侶身上，就算係前度都好咧，都想知道就係我有冇成長過啊？你覺得我有冇嘢係改變咗啊？咁樣咯，係啊。咁點解我先話以人為鏡咧，係真係可以鑑己咧，係真嘅。佢譬如佢呢度嘅答案咧，都會講好多嘅。譬如佢就話你有冇成長過啊？有嘅有嘅。佢話我覺得我的使命咧就係可以令你釋放壓力，等你做得好開心。多於咧令你喺事業上面攞到好多成功嘅地方咁樣。咁啊，所以佢話同埋我同你見面之前咧，我對女性係一無所知嘅，係你幫助我認識咗更加多。即係可能女人啊， 性嘅或者即係了解大家嘅相處， 係啊，咁啊，所以好正咧。佢就話你覺得而家你見翻我咧，你有咩感覺？佢就話好平靜。佢話咧，我唔想做你最好嘅朋友。佢話因為我唔相信呢一啲係健康嘅友誼。但佢我好想你幸福快樂。哇！呢個好真實啊，即係已經嗰種已經過去咗， 過去咗啦，係放低曬啲啦， 放低曬 啲事情啦。 同埋我覺得亦都好現實，就係放低還放低都唔好，即係唔 需要對方、啊， 又唔使奢望咧，就話我要做你個 best friend， 即係又唔需要啊咁樣。咁啊，最尾個答案咧，我覺得好文藝啊。佢話咧，而家你再見翻我，你有咩感覺？佢就話我覺得舒服，又有啲興奮。就好似可能我会帮你着上一件冬天嘅外套，然后无意中喺个袋里面发现有张20元纸， 哇！ 即系嗰种好似系失而复得，最无意之中咧就咦哦，原来仲有张20元纸，但佢话见咗面之后咧又会有啲伤心，就好似我见到个太阳，但系佢只系出嚟一阵温暖完我之后咧佢又走咗，哇！这个诗情画意到咧，我觉得佢冇識錯呢個男人，即係我甚至乎覺得佢哋呢一 pair 嘅情侶，雖然而家已經分開咗，但係喺呢個對話過程裏面咧，呢一啲答案我諗都應該解開佢哋好多心結。 我覺得有樣嘢，如果向好嗰方面睇咧，就真係大家都曾經可以再重溫翻真心相愛係啦。講翻點解我哋相愛最初嘅時候嗰個初衷，咁雖然就係分咗手啫，咁但係再回憶翻嘅彼此都係諗翻起大家甜蜜嘅片段咯，而係將嗰啲即係可能中間大家一啲唔開心啊，或者係嗌交啊呢啲好悲傷啊、好苦啊啲苦澀嘢啊啲衰嘢都可以擺低咯，咁嗰個關係先能夠昇華咯。如果唔係，點會答你咁多問題？ 我中意佢嗰个比喻咧，其实佢好形象咁话俾你听咧，你就好似我摆咗喺褛袋里边一张20元，见到嘅系开心啦，因为即系突然间发现啊，乜原来以为冇咗又搵得翻，但系你唔会为咗呢张20元，你会有做好多嘢噶嘛，即系你唔会每一日都搵嗰张20元嘅，其实你摆低咗噶啦，冇咗你根本系唔可惜嘅，翻嚟你会觉得有一丝嘅惊喜，哦，原来你喺度，就得疏冇啦。 不过咧，你讲呢件事咧，即系都令我会真系咁样谂嘅，即系吓，假如时光真系可以倒流嘅话咧，我真系会觉得，亦都真系希望，即系系咯，真系可以分手嘅时候咧，即系好。分得好啲，咁大家即系过咗好多年之后啦，咁然之后或者过咗一阵之后啦，都可以做翻朋友咯。 哦， 呢度我好难做得到咯。 即系唔好变仇人，好嚟好去， 好嚟好去咯，系啊。 都叫你嗰阵时唔好刮佢50巴噶啦。 我再讲啦， 刮少两巴啊嘛，真系。 唔好再提呢件事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那时候只是真是年少无知啊嘛， 所以咁大力咯，啪啪啪啪啪。 喂，佢嗰阵时都好年轻噶，创作呢一只歌嘅时候， 而家都系噶， 而家都后生，不过嗰时仲后生添。 佢都好多新闻噶， 耶、yeah, ！一听呢个前奏都知啦啩。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几时听都觉得咁好听嘅呢只歌， 系啊， 同埋每一次唱嘅时候咧，即系如果阿陶喆咧、一开演唱会咧，系全场都一齐。 都要唱呢只 嘅，同佢一齐唱啊！ 系啊， 佢嘅爱很简单啊！吓，咁啊，其实呢一只歌都1997年嘅时候咧，就阿陶喆推出佢第一张唱片嘅时候咧，就已经推出嘅。佢自己写嘅啦，娃娃咧就系写词嘅吓。咁但系原来话呢一只歌咧，97年虽然先推出佢嘅唱片，但系咧喺93年嘅时候咧，即系4年之前咧，其实呢一只歌咧已经系写咗喺度噶啦。 啊 哈，系啦。咁啊，当时陶喆啱啱就喺美国读完书，跟住然之后咧就翻翻去台湾，冇谂过要做歌手嘅。只不过想住做一个嘅即系音乐嘅幕后人嘅啫，不过得到嘅机会就唔系话真系话太多，哇！真系话佢咧，真系都冇乜钱啊，都几惨啊！ 每一个创作人，你冇发现佢开头都坎坷噶， 都经历过呢啲咁嘅日子啦，系啊，要借钱度日啊，咁咧就同佢提携嘅阿王志平咧，即系都话，哎呀，唔够钱生活咧，借钱俾佢啊，咁然之后就租间屋啊，跟住然之后咧就俾心机咁做佢嘅音乐，咁同埋咧话佢啱啱喺呢个美国读完书翻嚟台湾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即系有好多朋友，咁啊咁啱得咁巧咧，佢喺台湾做嘢嘅时候咧，佢女朋友我特登去台湾嗰度咧，就陪住一齐佢，应该系 Melody 啦，我冇记错嘅话，佢嗰阵时个女朋友，咁就陪佢一齐即系做嘢，咁啊，佢哋两个好好好好感情嘅，咁但系呢段时间即系。都雖然是開心啦、但係始終都走不到落去啊，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就發覺大家即係性格不合， 係 啦。咁所以咧就分咗手啦。咁啊，陶喆就話好辛苦啊， 係 好唔開心啊，好內疚啊，係啊，因為佢哋都一齊共同生活咗好開心嘅日子啊。誒、哎，好似你頭先咁講啊， 係啊，佢個講法咧就話充滿內疚啦，因為覺得嗰陣時女朋友咧為佢付出咗一切啦，譬如話成日嚟佢屋企幫手煮飯啦、打掃啦、照顧起居生活啦。即系佢系咪觉得好似欠咗对方？ 即係你付出咁多，但我最後我都唔可以俾到啲咩你，我哋冇一齊。 其實咧，呢啲咁嘅分手嘅心態咧，好多男人都有。 係點啊？ 即係分手之後覺得欠咗個女仔咯。 係。 即係佢為我付出咗咁多，包括青春啊、打掃啊咁樣嗰啲，我最後都係冇同佢一齊。 但係點解頭先你個神情好似秒咁樣？ 我唔係。唔係，我 即係你覺得佢哋呢個後悔太遲啦。 唔係，我係覺得好多男人都係有呢個咁樣嘅感受。我突然間有個問號啫，定係點解？ 即係點解你哋永遠都係事後先追悔莫及？ 係啦，但係然後仲要帶咗一種內疚嘅心態咧。 喂，咁呢啲就係、是、周星馳話齋，曾經有一份愛擠喺我面前，我冇好好珍惜 啊。但 係 喺面前就唔珍惜咯，係分咗手 都 係咁珍惜咯。跟然之後就見到我問你29條問題啊。 係啊，嗰啲還是覺得你最好咧，其實都係要係走咗之後先至會覺得你最好 嘅。尤其是音樂人，我相信佢哋好需要呢啲創作靈感嘅，所以係啱嘅。 咁你言下之意，咁如果佢分咗手之後，佢又唔識得念你嘅好咧，你又會話佢你一路都冇追過我。到分咗手之後，佢真係話發現原來你幾好咧，你又話太遲啦。 唔係， 咁點算？ 唔係我講緊兩樣嘢，即係我話呢啲經歷咧，其實係俾咗好多創作靈感，係、啦。 哦，咁真喎，佢直情話將自己咧喺嗰段日子裏邊咧嗰啲撕心裂肺啊、瘋狂戀愛嘅感覺咧，就寫曬喺只歌裏邊咯。 係，咁阿陶喆就自己都講啦嚇，咁呢啲嘅經歷可以擺喺啲音樂裏邊啦。同埋咧，佢話咧佢嘅呢一隻歌《愛很簡單》嘅一隻歌咧，同佢創作啦到唱啦，其實都係受到佢其中一個好中意嘅音樂人 John Lennon 嘅啟發嘅。佢甚至覺得 John Lennon 同埋阿小野洋子嘅愛情咧，都深深咁樣咧，令佢將佢哋嘅愛情嗰種感受咧擺喺首歌裏邊嘅。因為佢覺得咧，即係 John Lennon 咧，從來都唔會吝惜究竟佢對小野洋子嗰種愛有幾深，對於愛情嗰種嘅即係意義啊，又或者嗰種嘅愛意啦，到底係點樣嘅？ 係 好直接咁樣放落去嘅。 咁啊，呢只歌不過我覺得咁，而家咧我哋聽嘅時候咧覺得好經典啦，你仲會覺得呢只歌即係冇理由唔紅啦，一定會 pluck 出嚟噶啦。 冇錯。 但當初唔係咁嘅喎。 原來係咯。 當初竟然係話咩話？個個都認為唔啱唱啊，曲風唔配搭啊。 寄 啲 demo 出嚟，冇人 show 佢喎。呢只歌係佢直情係蛰伏咗幾年啊， 四年 喎，先至話當佢再發行一張即係全新專輯，佢先攞翻出嚟唱。 係。 咁 仲要擺咗喺第五 plus， 係啦，其實會唔會又係同嗰個愛情一樣咧？即係當日擺喺你面前，我諗好多嗰啲製作人都係噶，諗住即係睇唔上眼，都 唔 中意 嘅， 係啦，過咗幾年之後啦，分咗手四年啦，佢再攞翻出嚟，或者佢有啲歷練啦，其實都係嘅，成日都話：哎，我當初唔識珍惜你，當初嘅我咧唔識欣賞你，幾年之後咧可能。先明白，哇！原來你吟吟沉沉咁啰嗦咧，原來關心我嘅。 係啊。 哎呀，我都唔識睇啦。 啱啊。 咁呢隻歌就係四年後，佢就可以唱翻出嚟。哇！仲要爆紅即刻。 係啊，因為冇人肯要啊嘛，佢咪自己唱咗佢咯。 係啊。 點知就真係爆紅咗啦。 所以呢隻歌真係同一個愛情嘅即係變化一樣啊！真係。 係。 唔係一帆風順。 啱啊。 係需要時間嘅，即係 慢慢歷練係啦。咁啊，卒之呢一隻歌喺佢手上咧就紅咗啦，亦都係陶喆好似將呢個嘅 R&B 嘅音樂咧，就將佢即係帶嚟台灣，咁啊令到咧有好多當時 即新嘅曲風啦。 係啦，冇錯，好多嘅國語流行歌曲因而。走紅咁啊，都係咧陶喆嘅功勞嚟嘅。 咁陶喆嗰陣時候氣勢好勁添， 呢 嘅歌 係咯， 殺到嚟香港。 呢一隻歌之外，仲有當時我諗大家記得啦，《飛機場的十點半》 係啊係啊，是啊 很簡單啊，《沙灘》啊，《望春風》啊，更加係啦，將佢舊歌翻唱啊，等等啊。所以嚇，原來每一隻歌都有佢命運，不過可能時機未到啫。隔咗幾年之後就輪到呢一隻歌。 所以呢隻歌其實應該個名叫做《愛不簡單》。 权利，好，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唔使出街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都几好啊。 彭程、曾志豪、钟女、宅男、沙恒德。 好啦，我很简单之后啦，我哋又翻翻嚟啦吓，喂，即系最近咧喺啲报道上边啦吓，咁又即系啲桥都唔怕旧嘅，点解成日都有啲骗案又翻嚟咁样？ 哦，系啊，系啊，系啊， 周威老头。 但系今次个主角咧就唔系想呃人嘅骗子，今次个主角就变咗 反客为主。 啊， 系咪啊？呢个就变咗反大翻佢。 系啦，咁啊，因为又系有嗰啲咩网上情缘，又话自己嘅机师嘅骗案啦。啊，但我觉得个事主真系好鬼机警啊！即系一 check 之下就哦，德国嗰个唔知咩机师，原来系攞咗人哋啲相嚟。 系系啊， 啊，于是乎佢系啦，冇错啦。咁啊，同佢沟通嘅过程之中咧，又呃翻佢咧，又知道即系揭露咗佢原来呃人啊。 佢今次就最巴闭啦，当然就系话人哋有个靓仔机师咧，又系博懵啦，就话喂，我唔小心打错去你个电话度啊。 系啦系啦，你叫咩名啊？ 系咯，我唔知我识唔识你噶咧，咁样。咁啊，由于我哋。聽得太多愛情騙案啦，咁嗰個女事主咧，亦都一早有警覺，佢就將計就計，你玩我，不如我玩你啦、嗯。你可以 send 靚仔機師扮係自己，我又何妨就 send 我哋行政會議成員， 係咯， 政壇資深前輩， 有腿美腿嘅 美腿生肺啊，葉太打 都恨， 哇正啊 ！send 咗啲相俾佢， 哇，將葉太嗰啲咧珍藏美腿相咧 send 出去， 係咯， 仲要好認真咁樣咧，同對方講話，我係私人 send 俾你噶，你唔好周圍去披露出嚟，然後再問佢，你覺得我點啊？ 哇 ，You are so beautiful， 係咯。 Beautiful， 得啦，咁啊，于是乎咧，大家又喺度有倾有讲，有呢样嗰样嗰啲咯。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嗰个骗子咧，呢一句系真定假嘅？ 嗱，我真系唔知啦。不过咧，好多洋人眼中咧， 系咯， 佢哋咧， 情人喺度出西施， 冇错啦。佢哋睇我哋咧，其实即系嗰啲眼光系唔同嘅。 坦诚系唔靓嘅，所以佢哋眼中 一定系啊， 系啦， 我绝对明白， 系 系啊。咁所以，喂大佬啊，我有对美腿啊，我都露出嚟啦，你估我唔想咩？ 但系叶太嗰个美腿就的而且确系 吓，好扎实噶嘛， 好扎实噶，又运动装又有咩小凤仙又有咩都有噶。 系啦，咁啊，于是乎喺度倾下倾下啦，咁啊，大家就真系啦，个好似喂调翻转头，嗰个咁嘅吓扮机师嗰个人咧，似乎又好似。代入咗喎， 我代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佢、 啊、 就话即系中意咯，正咯咁样。 系咯、 啊，咁啊，然后仲要话即系好笑，问佢你系咪单身啊？定系你结咗婚啦、啊？咁、 啊、 样，哇！你话咧，如果佢真系将叶太真实嘅年龄讲俾个机师听啦， 系 唔知个机师信唔信啊？ 系咯、 啊， 系咯、 啊，七十岁咯。 吓系啊！ 叶太话自己70岁啦，已经其实差唔多。 我真 系 唔似。 因为咧，后来啲人追访翻阿叶太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好笑。啲记者问佢：叶太啊，你签唔签人攞你张相咧？ 好衰啊！我觉得啲人。 系啊，去对付啲骗案啊，咁样。咁跟住你叶太咧回复嘅时候就话：哎呀，好遗憾，等到70岁先人赞靓。佢谦称咧就话：我只脚都唔算好美丽噶啦，不过我都咧收过类似呢一啲挑逗嘅信息。 哎呀， 不过佢会即时 delete 就唔会中计。咁佢话咧，究竟有啲咩人嚟呃过佢咧？佢话、 啊、 我收过好多人噶啦，扮外籍医生啦、军人啦、博士啦、联合国成员啦咁样。 嗯， 即系你话去到叶太呢个 level， 如果有人想扮呢一个叫做联合国人员咧？带唔到佢啦， 再发眼啦！喂，大佬，佢真系见识过噶嘛？ 系啊，你谂下，如果佢联合国，净系问佢一样啫，支唔支持中国人权理事会上面嘅发言？ 嗯， 哇，即刻， 即刻已经知道系真定假啦！ 即刻知真伪系咪先？ 咪系咯，但我觉得嗰、那个即系系啦，嗰个人攞咗叶太张相都唔系几啱。 点解啊？ 到阵系咪佢攞人哋啲相咧？冇 咁人哋都系攞人哋啲相啫嘛。 咁嗰个真系骗子啊嘛！ 但系咁 唔系啊嘛。 人哋攞嗰啲机师相咧，系佢认为呢一个系有吸引力，佢就攞嚟做招来。 哦。 咁好明顯，而家我哋都係覺得，因為葉太有 吸引 力，所以我先擺佢出嚟嘅。你話係咪先？又唔見佢擺其他太，佢唔擺林太啊，係咯。 你想打邊隻針啊？講埋曬啲咁嘅嘢嘅，林太後生好靚女㗎。 我都冇講邊個林太。 Towards the light, I'm open round the clock. I don't get lost at night. You never used to be afraid of days like these, but now you're overwhelmed by your anxieties. Let me help you out. Let me be your guide. I can help you reach the love you feel.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已经接种第一针科兴疫苗的人士，最快今个星期可以打第二针。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话，打第一针之后产生的抗体在六个月之后会显著减少，因此有必要打第二针。他说，如果打第一针之后出现严重问题，例如面瘫或者吉巴氏综合症，就不建议打第二针。如果有轻微反应，例如心悸、头晕，理应可以打第二针。孔凡毅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根据国外数据，疫苗第二剂的副作用通常比第一剂多，建议接种者申请半日或者一日假期休息。他说，目前预约机制可以让市民最多延后四个星期打第二针，委员会将会讨论会不会作特别宽限，至三或者六个月之后才接种。有酒吧业界指出，酒吧自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以来已经被勒令停业三个月，但是只有一笔过$50,000资助，形容是杯水车薪。他们要求政府将资助金额以停业时间、场所规模和租金等来计算。持牌酒吧会所联会联同调酒师工会表示，当局仍然未向部分酒吧业界发放资助，而保就业计划经已完结，员工生计难保。两个团体又认为疫苗接种率低，政府是责无旁贷，当局不应该将接种率和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以及复业议题捆绑。评基会主席朱敏健说，在全球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所有人都应该抛开分歧、有色眼镜和偏见，指所有人类都是属于同一种族。朱敏健在一个有关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的网上论坛致辞的时候说，疫情之下少数族裔要面对失业、语言障碍、未能够容易接触到疫情资讯等，同时亦都要面对工作上的歧视和偏见，强调少数族裔都是属于香港社会一份子，可以协助重建经济。他呼吁少数族裔年轻人利用疫情期间学习、装备自己等。朱敏健提到，语言是影响少数族裔能不能够寻找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促请政府投放更多资源，让他们能够学好中文。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清凉，本周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白沙湾的坏车仍然是未清理的，影响到一带依家非常挤塞。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在南边围回旋处，而反方向出九龙亦都是慢车，龙尾在翠塘路。就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白沙湾是有坏车阻路，依家龙尾在南边围回旋处，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就在翠塘路。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屯門區直至到今晚嘅七點鐘，屯門清新徑同埋前往青松觀以及青松仙苑嘅通道會暫時封閉，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而青魚幹線、丁九橋、港珠澳大橋嘅香港連接路都實施緊強風措施，車速限制下降至到去每小時嘅50公里。而喺九龍區，九龙湾林泽街是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澳腾广场的一段暂时封闭，现在大系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是康庄道桥底。 隧道情况，红磡下低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在近收费广场对向一段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好啦，我哋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又同大家继续努力啦吓。 系、啊，呢一集嘅名人爱情故事啦，亦都同近日嘅即系离开咗我哋嘅演员咧，咁啊佢嘅一套剧集都好有关 系 嘅。 系啊系啊，呢几排真系听到好多人咧，夜晚都 重播 去重温呢一个嘅即系电视剧集啊吓，讲紧嘅就。他來自江湖， 他來自江湖係啊，大哥走咗， 係啦，咁啊播翻呢個劇集，咁啊裡面當然啦，咁啊都懷念啊大哥之外啦，然後周星馳啦，見到毛姐啦，仲有見到我哋今日要講嘅呢位朋友， 邊個啊？ 佢就係舔樓啊！ 舔樓喺戲裏邊，佢係邊一個嘅女朋友啊？ 係邊一個女朋友啊？ 係咯，萬梓喎。 咁亦都係因為咁，所以就話奠定咗佢哋嘅一段感情嘅開始，係咪？ 銀幕情侶喎， 係啦， 係啊，舔樓咧，我印象中咧，即係喺呢一個九十年代咧。佢系嗰个叫女人味好重嘅，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佢 系啊，即系佢嗰阵时知唔知咧？佢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咧，叫做唔知乜嘢十全十美定咩嘅，即系夜晚嘅时候咧，总之系用佢嚟做一个主打咧，好似系做过一集一辑咁嘅节目嘅。嗰阵时佢好红嘅，系啊，嗰阵时我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好有女人味喎、 哦，系 啊，即系火美人咁样啦，咁啊，但系佢就同阿万梓嗰阵时嘅拍拖、甚至乎就盛大嘅婚礼咧， 92年啊， 系啊，哇，嗰阵时真系一时佳话，你嗰阵时有冇任何，即系你系咪喺香港嗰阵时？ 我嗰阵时仲喺香港， 我仲喺香港 ，OK， 你翻咗嚟啦， 读紧书，系啦，读紧小学，系啦，我谂你都系啦，系嘛， 讲完系啊，小学 啦，读紧小学啦，咁嗰阵时大家都电视捞饭。 冇錯， 咁啊，所以呢個婚禮啊，都係好盛大，真係好記得嘅嚇。咁啊，不過佢同阿萬梓良嘅婚姻啊，維持咗呢個四年啦。咁但係即係見到阿舔樓咧，其實佢係成日笑啦，有成好可愛嘅啲傻笑，係 啊係啊，大笑姑婆咁 樣。係啦，又唔鹹唔淡嗰啲廣東話，你覺得哎呀，真係呢個女人係你好想見到佢嘅時候咧，都攬住佢啊， 係係係， 即 係 好想保護佢、寵愛佢嚇。咁但係如果講到佢嘅婚姻咧，就真係都兩段嘅婚姻，除咗同阿萬梓良嘅婚姻之外咧、都幾多波折。佢嫁俾阿萬梓良之前咧，其实系早喺80年代嘅时候咧，1984年嘅时候咧，佢嘅第一段婚姻，咁当时咧佢系嫁俾一个印尼嘅华侨嘅，咁啊谂住都真系会 美满婚姻啦， 婚姻啦，系啦，点知真系好多波折。阿添柳自己都话，佢曾经去过算命，算命嘅师傅曾经同佢讲。你咩都好，就係、婚姻唔好，系啦。咁但系佢就觉得，唉，咁都冇办法啦，点都要面对噶啦，咁样。咁啊，舔楼对于爱情咧，其实佢都真系好重视嘅，因为佢话佢五岁嘅时候好细个要出嚟做嘢啊，登台演出啦吓。咁啊，十几岁就拍戏啦，咁所以咧成日都唔喺屋企嘅，成日奔奔波波咁样，好碌碌碌碌。佢话 在戏里面呢就真的有很多次被求婚了，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呢没有一个男人敢向自己求婚。那他在26岁的时候突然想了，哎，不要理了，不理他做什么了，他跟我求婚我就 略反应了，是。 是啊，那他真的略反应。 是啊，那跟他求婚的呢就是他第一任的老公啊，那叶聪豪。他说呢当时呢就拍了拖之后呢没多久就闪婚了。但呢好像拍戏一样，他朋友呢一早就提醒他，喂，这个叶聪豪呢一早有家室的了，仲要未离开，未分手、 哦。即是未分手未离婚 嘅。是啦，咁但係呢为什么说似拍戏呢，咁我舔楼就吓唔係话佢有家室，佢就问佢啦。 但 佢 又追佢喎、 哦。係啦，你又追我喎、哦。咁当然有啲男人会咁做啦、 嗯。 但呢佢最癫丧嘅地方就係、是、当佢質问佢老公嘅时候，你係咪有家室嘅。对方点讲呢，话声泪俱下，发誓自己系单身。甚至乎仲揾埋一班家人咧嚟到香港，佢印尼人嚟噶嘛，特登飞嚟香港咧做一场戏，佢冇讲场戏系做啲咩啦，但系似乎系想话俾佢听咧，就系、是、哎呀，阿家嫂啊，你信我哋啊，阿聪豪啦，真系单身噶，我哋冇其他新抱噶啦，嗰啲咁样，呢啲系精装追女仔先有桥段嚟噶啫嘛，但系好不幸地喺甜柳嘅身上面就发生咗咯，即系其实佢系蓄意隐瞒噶。 真系隐瞒啊！ 摆喺度明嘅，即系同埋系过你一栋嘅。 啱啊！ 我明知道你以为我系单身先结婚嘅嘛，我隐瞒，仲要氹你披上婚纱。 系咁，卒之佢就真系信咗对方、 啊，信咗对方啊！咁同埋佢话咧，事后有咩蛛丝马迹咧？佢话第一次结婚嘅时候咧系冇婚纱，净系着住便服咧，喺拉斯维加斯。原来80年代已经兴去拉斯维加斯嘅咯、 啊，快啊嘛！ 系啊，咁啊，舔楼后来就自己讲咧，佢就话。而家先知咧，原来呢一个系丈夫嘅阴谋，因为佢已经结咗婚，有太太，佢唔可以重婚噶嘛，拉斯维加斯就可以。 因为都唔知道承唔承认嘅，系咪冇错啦吓。咁啊，当时舔楼其实都真系忐忑嘅，都真系吓，因为佢话后来跟翻叶聪豪去到印尼生活啦。佢話後來就知道咗，佢其實就原來有家室啦。佢點知嘅咧？其實咁啊，原來咧就話佢諗翻起咧就講電話，有一次就丈夫用印尼話講電話。 嗯， 佢話佢雖然唔知 印尼話講乜， 但係佢感覺到其實就係同伴侶啦，係啦， 同小朋友， 同小朋友啦講電話。好啦，到後來啦，真係米已成炊啦。 係。質問佢 係啦，你係咪有老婆？ 係， 卒之佢都認咗啦。 係啊，質問佢啊，咁啊，但係舔樓就做咗個決定咧，佢就冇同佢離婚。佢就反而跟住佢印尼生活。佢話咧兩個原因嘅，一個因為嗰陣時耳仔軟啊，哎呀，即係心軟啊，算啦算啦算啦。但係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話為咗面啊。佢話咧，原來喺嗰個年代嘅女人咧。好难去面对离婚嘅，会俾人笑嘅。八十年代啊嘛，可能仲系比较保守啦，所以佢宁愿咧就即系甘心做情妇。其实某程度上系，佢、都唔肯离婚，就系、是、唔想俾人笑咯咁样。 系，但系佢都唔开心嘅。睇啲访问佢讲过咧，佢话结咗婚之后啦，佢丈夫即刻变脸啦，又同佢讲佢话点解你成日都喺度笑啊？ 系好黐线啊！ 好黐线，我中意你喊、啊。 好黐线啊！ 系啊。 其实我而家睇翻咧，舔楼第一段婚姻呢个故事咧，我系完全想象同埋理解唔到佢老公点解咁做咧。 系啊，我真系唔系好明白。 你追佢做咩咧？ 系啊，因为你觉得佢因为系明星啊，所以佢喺你面前你要去做乜定做乜咧？ 佢嗰阵时，但系嗰阵时舔楼系咪已经好似佢后来即系香港咁大红大紫？真系唔知道、 啊。系咯、 啊。佢有咩怨有咩用意咧？因为我哋而家点解睇翻觉得奇怪咧？又有老婆又呃佢，咁、你呃得佢嘅，即系你好中意佢啦，你想同佢一齐啦， 系咯、 啊？点知唔系同佢一齐之后就先就折磨佢、 啊， 玩啊！ 系咯、啊，仲要咧，我睇翻嗰啲即系说法咧，就话佢喺印尼生活嘅时候咧，佢个当时嘅老公啦，嗰、那个正宫啦， 系。 落去降头啊！ 哦、no， 印尼好多呢啲 系啦，咁又话佢嘅第一任老公喺印尼势力好大，佢话就算嫁咗过去咧，每一日咧佢想逃婚，但系为咗个女，因为佢已经有咗啦嘛嗰阵时，佢话咧其实都唔敢轻举妄动，佢系谂翻起当时其实枕头底嗰度咧已经放咗连机票系啲 open ticket 嚟嘅。 啊成年随时走， 随时准备走， 好惨啊！ 卒之佢就喺个女出世一个月之后，佢叫佢妈妈去到首先将个女接翻去台湾， 系 确保个女同埋佢妈都安全，之后佢就慢慢先至系啦， 好惨啊！ 安排咁啊，佢即系离开咁样，哇，好惨好惨啊！真系 啊，咁啊，所以嗱，佢第一段婚姻就系用呢种方法结束咗咧。即系你谂翻转头咧，我谂对佢嚟讲真系惊弓之鸟。 哇，直情拍戏咁样啦，仲惊咧？ 咁佢真係揀咗個拍戲㗎啦。 萬子良。 咁佢揀咗萬子良。咁萬子哥呢嗰陣時有一句說話就大家仲係記憶猶新嘅。我哋三個人一條命。就是讲紧佢同万子，同埋佢个女，就话咧万子良咧承诺咧就 系 会一齐生活咧照顾佢哋好好嘅，咁所以佢今次就结婚啦。哇！佢今次咧结婚咧，可以话同第一任嘅婚姻咧完全就差天拱地啦。第一任话冇着婚纱啊，求其签个字，佢呢个犀利啦。TVB 帮佢摆咗个咩万子千同唔知咩喜迎春啊咁上下嗰啲啦， 记得啊记得， 好犀利噶。即系我谂呢个又似做戏啊，完全系嗰个前后对比反差好大。 是啊，冇错啊，咁啊，同埋即系阿甜柳嗰时个谂法都系觉得，咁嗰啲细路都大啦，咁佢哋要翻学噶嘛，咁你知啲手册要填啲资料噶嘛，咁啊，除咗有妈妈嗰格之外，咁仲有爸爸，你叫咩名啊？嗰格唔通系空咩？空白咗佢咩？佢觉得好冇面，咁啊，再加埋就系阿其实万子良当年都对佢好好啦，咁于是乎咧就同佢喺埋一齐，不过四年之后大家都 又分手。 性格不合都是系啦， 了解分开 呢个原因 啊，系啊，但系你觉得咧，会唔会我哋如果就咁睇咧，呢两段婚姻咧，即系如果用甜柳自己嘅总结咧，你都见到佢系有啲地方系做得唔系几成熟嘅，譬如第一次嘅婚姻咧，佢就话我基于面子。同埋唔知點面對呢個離婚嘅後果咧，佢就繼續啞忍落去，咁啊證明咗唔啱啦，佢自己都講啦。 不過當年個年代又好明 顯。係啦，咁第二段嘅婚姻咧，如果根據佢嘅講法咧，佢唔係話因為好愛萬子，佢純粹就話冇理由學生手冊嗰度寫唔到父親嘅名噶，佢又對我好，不如就揀啦咁樣嗱。如果你事后睇翻，唔知系咪就系呢啲地方就系当时就睇得或者考虑得唔系最好咯。 咁我谂佢哋都应该系有爱过，即系 一定 有 爱嘅。不过 可能嗰个比重就为咗个女， 系 希望有个家庭。咁咁啱又遇到一个肯照顾我嘅人，咁所以咪就系同佢一齐咯。 系啊，所以就即系几年四年后啦，佢就话性格不合就分开咗，咁就后来故事就當然萬子另外就可以再找到另外一個佢嘅另一半啦。甜柳話到而家都仲係單身。 係啊，佢話佢而家都好享受呢個單身嘅即係生活嚇。咁但係佢都話啦，放棄咗戀愛，卒之都好明白啦，原來可以活得更加美好嘅。啊，無論如何都要啊，即係勇敢咁面對生活，真係嘅。唔緊要，有冇人陪，最緊要係開心。真係都有咁多經歷啦，係嘛？戏剧人生，人生咁嘅经历啊，真系。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碎了，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难忘，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 碎了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爱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哇，好啱啊！甜柳呢只歌真系啊，妹姐，女人心啊！ 妹姐都有出席佢嘅婚礼啊，当年 系咪啊？ 有啊！ 哇，一切都已经变咗前尘往事啦。 系啊，好啦，咁啊，往前看啦，我哋需要多啲运动。出汗，令到我哋真系将嗰啲脂肪变成前尘往事，将佢挥诸，你就唔好再翻嚟啦吓。 好啊！ 系啊，喂，嗱呢篇真系超励志，我睇完之后咧，我都即系即刻 send 咗俾我老婆，我第一时间 send 咗俾佢。 你即系叫佢做运动？ 冇错，我摆到明噶啦，向死神挑战啊，好唔好？睇啦，而佢又回复我噶，佢话好励志啊咁样。因为点解咧？嗱，就话说我之前咧都买咗嗰个咁嘅游戏啦，即系嗰个手游啦，即系嗰个好似携带式嗰只游戏机，咁啊连埋嗰个健身环嘅，要另外买噶，要加钱嘅，贵噶。我哋玩咗两次啫。 喂，不如咁， 跟住借咗俾朋友， 我就 个朋友都系玩咗唔够两个礼拜俾翻我哋。 系吗？ 系啊，你要唔要啊？ 不如你系咯，借俾我啊。 但你好 fit 咯， 我唔关事，呢要 keep 住噶嘛。 系啊，嗱，咁因为点解咧？嗰个健身环咧，我认真嘅， 好好玩啊。 佢就 sell 咧，就系话你系可以爱嚟做运动啦、减肥啦。咁但我一路都觉得咧，系啊，你不如你认真真去做即系健身啦，或者跑步算啦。咁点知咧，日本咧真系有一个嘅网友咧，佢就话佢用咗一年嘅时间。嗱，各位记住， 一年 系冇捷径嘅一年。 系 佢由几多年开始咧？就系2019年嘅十月咧，就做到2020年嘅十月。咁啊，用咗一年嘅时间， 减咗几多啊？ 系啦，嗱。佢由2019年嘅10月15号去到2020年嘅10月15号，一年啊， 减咗20磅。 佢由72 kg 变成42 kg。 哇， 30 kg 即系 30 kg 60几磅、 啊。60几磅啊！我想话咧，佢本来真系一个咧，佢本来好似细细粒嗰个肥妹妹个样噶。 哦，佢而家咁样啊， 佢而家直情真系变咗咧，真系索 model 啊！完全成个气质都唔同晒啊！ 72减到42啊？ 72 kg 变成42 kg 啊！ 42 kg 即系100磅都唔够啊！ 系啊，好犀利！咁咧，佢咧真系全纪录噶，佢咧就由佢72 kg 咧一路一路咧咁样，每隔几个月就影一张相咧，咁咧你就会见到佢由72 kg 变成68、66、62。原来咧嗰个减幅咧开头真系好缓慢嘅，你见到咧由72变68，减咗4 kg 啫嘛。但去到后来呢佢就开始癫啦，因为佢最犀利呢就可以由62就变成56啦。 但佢睇住佢玩几多先，佢咪日日玩得好耐先。 係冇错。咁呢佢嗰个玩法呢佢就话攞嚟做健身环啦。咁佢就开头呢就咁样嘅。一日呢佢就做20分钟嗰个健身环嘅活动。然后呢亦都会顺便呢就用嗰个健身环呢就再做嗰个 boxing 咁样。咁呢佢再强调呢就係话有一啲健身环嘅运动咧，好多人都觉得好闷啊。譬如咧，其中一个动作咧就举高佢，然后咧就撑艇仔，即系做一个蛙艇嘅动作。佢话咧好多玩家咧做呢个动作嘅时候觉得好无聊啊，即系成日都咁样举高再蛙艇咧。 嗰个系减腰好好嘅。 冇错，佢咧就强力推荐，佢就话减你侧边嗰啲赘肉啊、腰肢嗰啲地方咧系好好嘅。但系当然啦，佢有控制饮食嘅。佢有控制飲食啦，同埋頭先都講緊咧，就係佢話佢有用嗰、那個健身環咧，仲有玩埋冒險，啊唔係玩埋拳擊。 哦，哇！咁啊，拳擊出好多汗。 係啦係啦，佢就話咧，佢用健身環大冒險同埋拳擊咯，咁啊，所以咧佢拳擊一日就兩個鐘，健身環咧就一日咧就做20分鐘，咁所以佢一路操一路操一路操落嚟咧，佢話一定要堅持，一年之後咧。好好、啊，即系觉得咧， 好成绩喎、啊，佢系 佢有晒马甲线啦，同埋最正就系佢着翻佢以前啲衫咧，咁咪变晒即系阔袍大袖咯，好劲啊！咁我而家即系嗱， 證明咗一樣嘢咧，原來呢啲 game 咧真係可以即係幫到你嘅喎。 係喎，嗱咁所以你唔好半途而廢啦嚇。如果你而家係用緊嘅話，同埋如果你真係唔用嘅話，唔該你借俾我啊。 喂，佢嘅 BMI 由32變成18啊！ 好有好勵志啊！多謝曬你啊，借俾我玩啊嚇！下個禮拜見啦嚇， 拜拜。 Bye bye。 よくある言葉じゃ浮かれない沈んだ心なだめる君に甘えすぎてダメだな住んでる君の目に映った僕を咎め何かを欲しくなるほど間違いさまよい崩れてしまうな疲れた地球を背に今宵は月が笑う考えず夢中風の中でも暖かい日めくり荒かい迷ってた何が大切なのかわかるかい尋ねた遺体なように乱れた息を整えて君に何を